天地有正气，烽烟打嚟预咗你。咁啊，希望各位网友咧，而家我哋有呢个烽烟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大家喺节目时段咧可以打嚟24404088， 系啦，24404088，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分析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啦。 系啊，两个人做节目就好闷嘅，不过加埋你一齐参与咧，希望我哋天地有正气就更加好睇啦，预咗你噶。 好，第二節翻嚟。 好啦，第二節翻嚟啦。咁啊，第一節嚟講，我哋都係講咗呢個新嘅冠狀病毒。嗱，新嘅冠狀病毒嚟講咧，就都學到好多嘢喎。因為點解咧？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新嘅冠狀病毒嘅英文係乜嘢，我就唔識嘅。咁啊，跟住然之後 查咗 coronavirus 啊，咁上下嘅啊，講得唔好啊，大家希望指正。咁咧就呢件唔係咁好嘅事嚟講啦，學唔學都算啦，呢個咁樣。好啦，但係嚟講，我哋跟住嚟講，我哋又睇翻啲近期嘅嘢先。咁我哋又講一講又關於香港嘅最近咧就鄉議局咧就每一年年初二咧都喺車公嗰度咧就求簽嘅。咁我哋睇一睇咧就簽文啦。咁當然啦，咁啊好多傳媒啊，咁啊好多 網上 嘅都會提過啦。咁我哋都會喺呢度同大家講下，或者用一啲唔同嘅角度去睇一睇啦。咁另外嚟講咧就好有心喎。咁係咪啊，黃師傅啊？ 有個朋友 啊，咁亦都農曆新年咧去咗長洲北帝廟，就為香港祈福兼求咗一支籤嘅。咁我哋都舊年都曾經強調過啦，長洲嘅北帝廟係非常之靚嘅。咁我哋講完之後嚟講咧，就好多人都入去長洲呢個北帝廟祈福啦，啊，同埋走去做祭祀嘅。咁啊，我哋首先我哋睇一睇啦，今年嗰支籤咧同舊年支籤咧係有咩唔同？ 車公啊！ 啊，車公。咁啊，每年年初二都求支籤嗱，嗰支中籤咧，咁原來咧我就曾經都問過一啲咧解籤嘅朋友嘅。咁佢話其實呢支籤嚟講咧叫中籤咧，原來叫中偏下， 中下啦，或者簡單啲 叫。有啲籤文咧就會印中下嘅，有啲就冇印嘅，有啲係印中上，有啲係印吉，有啲平吉，有啲係大吉，即係咁樣去計。咁咧佢又同我講過咧，其實呢支籤應該叫中下籤嘅咁樣。咁啊，呢支籤嚟講咧就九華二籤。92000嘅車公籤，咁啊車公嚟講咧就每年都好靈啊，真係，尤其是近年啊，都好靈啊，即係嗰啲車公籤啊，因為點解咧？因為車公嚟講咧就每年年初三都有，好似都起碼冇100000都有80000人咧，都要走去呢一個祈福噶啦，啊，咁所以嚟講咧嗰個氣場就非常之強大，咁啊求嗰支籤咧，其實咧。亦都係有時咧，係代表咗咧香港人咧對香港一個期盼，亦都可以代表咗香港人一種能量啊，甚至祈願，希望咧借助支籤文咧就可以去解決香港嘅問題啊，甚至乎嚟講咧就話俾人知應該點樣去做啊，甚至乎咧有時咧個支籤咧。是反映了現時呢香港的局勢啊，香港的局面啊，同埋個氣運嘅。咁所以嚟講咧，個車公籤咧，千祈唔好唔信啊！嚇，我話俾你知。 我覺得我相信經過舊年嗰支車公籤之後，我相信而家都冇乜邊個唔信啦。 係啊，嗱，好似你今年呢支籤嚟講咧，我哋淨係睇籤文啦。車公籤咧有個好處嘅，車公籤嚟講咧就比較簡易啲嘅。 亦都好淺白， 好淺白嘅，其實一睇就明噶啦，唔需要轉彎抹角噶咁樣，係嘛？咁嗱，但係嚟講咧，因為咧求籤咧，其實都係命理當中嘅一種嚟噶，都係可以咁樣講。咁佢裏邊咧所預示嘅嘢嚟講咧，你話除咗個籤文之外嚟講，梗係仲有神明啦。即係我哋嚟講，我哋有宗教信仰嘅，梗係有神明。咁啊，神明咧，佢有即係可以話咧，佢一種指示嚟噶嘛。我哋叫 instruction 啦，即係一個指示，即係話俾你知，喂，今年嚟講個情況會點樣啊？ 有啲嘢咩應該要做，有啲咩應該唔要做啊嘛？呢樣先係最重要啊嘛！你求咗支籤嚟講，你將個支籤解咗之後嚟講，哦，原來阿車公話俾我哋知，我哋要咁樣去做嘅，咁你咪照車公去做咯，係嘛？同時間嚟講咧，我又想即係、就是、想提一提啦，就係話咧，當我哋個鄉事委員會嘅主席咧，佢每年去求籤之後咧，唔知道年尾會唔會車公度還神咧？ 好似冇喎， 系啦，咁我 咁多年都好似冇嘅喎， 所以我哋喺呢度就要提一提啦。因為車公嚟講，每年咧，你都佢就俾咗指示你啦，咁你梗係要還還嚟講咧。我哋其實我哋唔講還，我哋呢個叫借先， 酬借神恩咯， 酬借神恩。咁所以咧，我哋都喺呢度喺度咁講啦，就咁啊，希望咧有關嘅單位嚟講咧，記住年尾咧都要去車公嗰度咧，車公廟咧去還神，去酬神。是吧、咁样。好啦，我哋咁黄师傅睇睇呢支签喎。 92号签。 92签。 咁签文内容就讲到呢，就人生何在请英雄，天理人情只要公，天眼恢恢疏不漏，定然作福福来中。咁其实佢如果喺文中啦，我讲强调一样，我唔系假签佬啊，咁只不过我哋都系以嘅簽文或者 裏面有啲咩玄機咁，我哋講 睇睇睇個玄機喺我哋嘅認知範疇嚟。 個簽有個名嘅喎、阿叔喎、 咁啊， 阿馬叔 係啦，呢支簽 馬叔大兵喎、 係啦，咁啊，其實佢內容或者我哋可以好淺白咁講，就其實都會講到話市民就唔好對政府有咩期望啊，咁啊，因為都係紙上談兵啊。啊，即系话咩咧？讲咗等于做咗，而家好多人都兴讲呢句，话讲咗等于做咗，纸上谈兵。 因为呢个系有一个故事嘅，如果睇过《三国演义》《三国志》嘅人咧，都会知道啦。阿叔去带兵嚟讲，系输咗个街亭 嘅。系啊，亦都之前马叔带兵之前，曾经刘备同诸葛亮讲过。呢、這個人是言過其實的嘛， 係啊，得個講字嘅啫， 咁即係可以話佢係一個即係我哋時下所形容嘅吹水佬嚟嘅啫， 唔夠踏實， 係啦，咁啊又得把口嘅啫，咁所以就 同埋咧，馬叔咧，阿叔咧，有一樣嘢唔係幾好，佢唔聽人講啊，佢副將好似黃平啊嘛，我記得係嘛， 係 啊，佢唔聽阿黃平講啊嘛， 叫佢當時唔好擲連上山噶嘛，因為下邊會被圍攻啊嘛，被敵軍啊，咁佢偏偏佢就唔聽啊嘛，覺得。宅喺上山度咧，一個高處咧就比較有利啊嘛。咁結果唔聽個副將講，就出咗事啦。咁啊痛就叫做咩啊？痛失街亭啊，失守咗啦。咁啊， 成個街亭冇曬啊。 咁啊，所以搞到話北伐無望啊，咁樣啊。咁啊，咁啊，如果講翻啲籤咧，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紙上談兵係完全無望喎。咁啊，同埋亦都個內容嗰個叫做含義啦，或者我哋叫做話，又指一眾政府官員會有報應喎，一個都走唔甩喎。咁呢樣嘢其實政府真係責無旁貸喎，應該帶頭改正喎，係嘛？咁佢又即係簽文亦都有個意思，就呼籲咧，就即係大家放低成見，要香港要團結一致喎，重新去。出發啦，或者簡單啲講，或者即係大家要商量點樣去面對而家呢個困境啦，係嘛？咁啊，至於個人生何在請英雄咧，咁意思其實我哋理解都係認為咧，都係解政府施政咧，應該係多聽民意，就唔可以強推一啲政策。咁啊，即係可以做翻一啲和諧啲嘅，即係其實好簡單，有時即係我哋。有時做一個比喻啦，一間公司係一個社會縮影，係嘛？如果個老細或者個上頭夾硬推一啲公司政策出嚟，得唔到員工嘅認同啦、配合咧，咁你估嗰個政策或者嗰個公司嘅規條會唔會做得成事咧？咁啊，正常就唔會嘅啊，咁所以這件事呢樣嘢咧就。即係可以理解到，喂，如果去放大翻嘅話，喺一個社會當中出現呢個問題嘅話，其實同一道理啫，啊，咁所以而家佢仲有一句就下第二句就話咩？天理人情只要公啊，咁其實 哇，這個最主要都係個公字啊。 公是什麼？公平公正 咯，公平公正公義咯， 公義啦，包括埋啦，仲有公 開誠布公， 係啦。咁其實即係話咩啊？意指即係話社會要公道啦，執法唔可以不公啦，係嘛？而且要平。要平衡兩邊啦。 你知唔知呢支籤咧？其實車工咧係非常之用力嘅。你睇到佢上邊咧嗰四句， 雖然好簡短啊， 天理同天眼都用埋啊！我同你講唔簡單噶。你估車工真係咁容易用天眼啊？ 係啦， 係咪先？ 即係其實個天望住你哋， 係啦， 望住而家呢個凡間。 天理嗱，天理下邊咧有兩個字啊，通常。天理乜嘢啊？不容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嚟讲，你睇下车公今次嚟讲咧，呢一支签嚟讲啊，用嘅力度咧，其实系几强劲噶。用天眼、天理都用埋啊，唔系讲少噶。我就同大家讲，同埋呢支签咧就几特别嘅个主题啊，马叔咧，即系阿叔啦。阿叔系湖北人嚟嘅，原来 喺《三国演义》咧，咁巧啊！ 啊，喺《三国演义》里边提过，佢系湖北人嚟嘅喎，咁巧喎。咁啊，似乎嚟講咧，呢支籤係咪都係同湖北處理呢件事都係有啲關聯呢，係嘛？大家不妨咧作一個聯想啦。但係籤文就好淺白啦，係咪？ 啊，淺白到第三句天眼恢恢疏不漏，咁其實大家都應該領悟到呢一句説話啦。咁呢句第三句呢句就會唔會係指一啲執法部門啊會有一個過錯呢？咁啊，過錯當中咧就被社會人士揭發，咁啊每即係其實成日我哋都講啦，人在做咩啊？天在看啊嘛，係嘛？即係你話喂，你閂埋房門，你做任何衰嘢都好，你覺得人哋唔知啫，咁但係天知地知，你自己知噶嘛？咁亦都要過到自己個關，你先至可以做噶嘛？啊，咁如果你做一啲違背良心或者一啲叫做，作奸犯科的行為的話，咁始終會有一個咩啊應得的懲罰或者報應啦，係嘛？就算甚至乎喂在世你未受呢個刑罰的話，咁我哋啲人即係大家都成日話國會落地獄喎，咁啊落地獄受刑啦，係嘛？咁甚至乎因果關係，今世唔報咪下世報咯，咁呢啲其實有好多例子。或者我哋兩個都成日接觸到一啲例子，就係咩咧？今世點解有啲人會殘缺、會聾啞？咁其實都係同一啲前世所做 前世因後世果有啲關係， 有關係。 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疫情當中咧，講到呢個疫情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同身邊啲朋友講嘅話，如果即係我自己啊，我講我自己，我就唔係太擔心。個疫情會對自己有啲咩影響？即係唔係話我有啲乜嘢能力法力啊？我成日會諗一樣嘢就係咩咧？中得呢個肺炎嘅咧，嗰啲都係有業喺身嘅，即係爭在業重業輕嘅啫嚇。咁業重咁咪令到你死亡咯，係咪？業輕咁你點都有啲嘅咁樣。咁咪等你感染一下咯，係嘛？咁就係呢樣嘢係我嘅理念嚟嘅，即係我嘅睇法啫。咁至於當然你話你認唔認同咁解啫，但係始終一樣嘢係咩咧？做得衰嘢多咧，就始終係一啲壞嘅報應嘅啊！呢樣嘢就大家即係要記住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好做衰嘢啦。簡單啲講就 第四句就話車公咧就勸勉啦。即是这句鼓励的说话， 定然作福，福来报， 是的， 即是跟因果有关， 跟因果有关，福来众，众来讲就是跟踪，踪就是跟着你的意思， 是 的。其实来讲呢，它这个签整体来讲，我们拿一个 conclusion 概括来讲呢，就是说呢，做事的时间来讲呢，就不要纸上谈兵了，也都不要不要在请英雄。 同埋重点是什么呢？你要有说服力，就应该以身作则， 要有公平公正公道的， 同埋有诚信，即是人无信而不立嘛，是 吧？是的，没错。定然作福呢，就福来众来讲呢，他告诉你这个首先来讲也都是反过来演绎呢，亦都是一个警号，亦都是一个警示。即是说若果来讲呢，你作恶多端啊， 天網恢恢啊，唔係天眼添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啊。 佢呢度寫天眼恢恢啊，即係話有個天望住你哋噶， 做嘢 係啦，唔好諗住冇人知啊，係嘛？ 咁咧即係話咗俾你知嚟講，要做翻啲嗱作福啊，喺呢一個農曆新年嘅時間開始嚟講，都要祈下福，作下福啦。咁啊福咧自然就會來噶啦，即係咁樣嚇。咁啊車公嚟講咧就唔會恐嚇你嘅。咁佢只不過係一種警示， 提醒 咯，都係 remind 你要做事嚟講咧。成支籤嚟講咧，個重點係個公字，我覺得就係、是、 個 公字係好重要。fair 呢個公字，大家要睇到呢個重點啊，好嘛？ 公字嘅解釋好好 係啦。咁我哋兩個嘅演繹嚟講就係咁樣啦。咁大家可能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睇，但係嚟講文字太顯白啦，大家都心知肚明嘅嘢係嘛？係 啦。 咁睇下嗱，長洲朋友咧，道侶咧就喺長洲北帝先，似乎有少少互相呼應喎。其實嚟講就喺睇第三句嗰度啊，驅除邪魔經已久。嗱，呢個區域其實邪魔嚟講咧，我哋覺得呢個病毒都係邪魔嚟嘅喎。 絕對係啦， 絕對係啊！即係我哋古代嚟講， 即係呢個邪魔，佢唔代表係人㗎，係個病菌嚟瘟疫啊！ 瘟疫嚟講都係屬於一個魔障啊嘛，即係我哋所謂魔障啊，大家要記住病字部嗰個魔障。咁其實嚟講瘟疫嚟講咧，亦都係算一個魔障嚟嘅。咁啊，第三句嚟講咧，就真係互相呼應啦。嗱，北帝呢個靈籤咧，佢亦都係講得係好顯白嘅喎，亦都嗱，但係嚟講咧就阿北帝嚟講咧就較為咧冇咁惡啦，嚇、啊，即係有警告嘅意味喎。咁啊，北帝咧就比較溫和少少啦，點樣溫和咧？亦都呢支籤咧，亦都佢顯示到咧，其實香港咧喺今年咧，若果驅除咗呢個邪魔之後嚟講咧，就點啊？一身直入仿仙家喎。 嗯。 咁我哋大家意會得到啦，一身直入仿仙家肯定係好事先啦。咁我哋從第一句去睇一睇，咁啊呢支肯定係吉籤嚟啦，係嘛？ 但北帝就冇講， 係冇講 中籤、吉籤、下籤呢啲嘅。 係吉籤嚟啦，佢話。困來進士一杯茶，困即係處於困境啊，係咪先？進來困來進士就一杯茶，咁你諗下啦，飲茶嘅時候嚟講，一入到嚟嘆茶啫，我哋叫做係咪先？咁啊，梗係好事啦，即係有困境嘅時間。叫大家靜靜地 飲 杯杯茶， 食個包， 食個包，諗一諗，思考一下先。腹內如雷就似仿沙喎。 佢腹內意思係咪代表一個諗法咧？個思維咧？ 冇錯啊，諗法啦，諗法嚟講如雷，哇，好急啊，好躁啊，平平笨笨地到啊，好似啲沙咁輕搖來搖去喎，咁樣諗極其實都諗唔通喎，好似有啲仿沙咁飄啊。咁飄啊，第三句佢就話俾你知，唔緊要，我哋教你點做。 嗯。 即係不低，佢話。推退邪魔經已久，其實呢個邪魔已經係擺咗好耐嘅喎，睇唔睇到啊？經已久喎，真係好得意喎， 即係已經唔係第一日喺度， 唔係一朝一夕嘅喎，已經擺咗喺度喎，唔係講少嘅喎。咁啊，嗱，你驅除咗呢個邪魔之後就點樣啊？一身直入仿仙家，即係話依家嚟講咧。可能自己都是成魔的喎，都唔頂嘅喎。咁即係話呢個魔走咗，可能是個心魔嚟㗎，都唔頂。即係話個魔走咗之後嚟講，就可以得道成仙啦，係咪可以咁講？但一身直入仿仙家，仿你都未到仙，你要拜會佢啫。講真一句咯，佢仲要經過係咪有冇上呢個棋先？有冇資格？啊，仲要諗一諗。 咁當然啦，你唔係人人有資格噶嘛。 係啦，但係咧，北帝嚟講呢支籤咧，我哋睇得到咧，佢個揭示同埋預示嘅嘢嚟講咧，都係比較正面啲嘅。咁、如果你話總括嚟講咧，你話喺香港嗰個運勢咧，如果我哋睇個氣運嚟講咧，係好事。點樣？好事咧，系要驅除一啲魔障之後嚟講咧，就香港咧就可以回復翻正軌，回復翻正軌。但系呢個魔嚟講，我哋亦都可以講啦，係咪嗰個疫情啦，甚至乎嚟講咧，某啲人嘅心魔，亦都可以咁樣講嚇，亦都係有啲係成魔噶啦。講真一句，咁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咧，將呢個魔障除咗之後嚟講咧，我哋可以話俾你知，年尾咧就大家得享清福啊！咁啊，北帝嚟講咧，呢支籤嚟講咧就預示咗啦，大家嚇，只要教咗我哋點樣去做。好啦，跟住咧，我哋再去睇一睇咯。咁啊，希望大家多啲去長洲啦，行下食下嘢啦嚇。 咁我哋咧就睇咗一樣嘢咧，就最近啱啱發現到就好得意嘅，咁啊都大家同大家用呢一個玄學分享一下咧，就係話武漢火神山醫院啦，咁啊用咗好短嘅時間起咗一間咧比較上咧就唔係話好大規模，但係用咗好短時間之內咧成立咗一間臨時嘅醫院啦，即係可以咁樣講。咁我咧就睇到佢嗰個 logo 喎，咁我睇到佢 logo 咧就發覺咧有都幾複雜下嘅，其實就咁，但係複雜得嚟咧，我哋亦都可以去分析一下咧，佢點解會揾人會設計咗咁嘅 logo 啦？咁我發覺嚟講咧，就總括嚟講咧，就係隱藏咗一個道家嘅思想喺度，甚至乎係道教添。咁點解咧？我哋首先咧又睇一睇左邊咧，佢火神山醫院咧，嗱火神山就好得意。咁原來佢另外興建有一間叫做雷神山喎。咁其實武漢咧就冇呢個地方嘅。咁我哋通常咧，如果起醫院咧，咁啊一係用人名，一係用呢一個地方名嚟命名嘅，就會比較多。即係香港嘅醫院咧，就以人名命名比較多嘅。咁啊以地方嚟講，亦都有，譬如將軍澳醫院啦，咁啊用地名。咁佢其實嚟講咧，原來喺武漢呢個地方亦都冇火神山，甚至係雷神山嘅。咁佢用咗呢個兩個名嘅命名，就好明顯啦。佢要用雷神同火神嚟幫手啦。今次 火雷勢合喎， 係啦，火靈係啦，火雷勢合，我哋可以咁樣講啦。咁啊，你知道噶啦。咁佢哋係無神論噶嘛。咁點解無神論都會咁樣搞咧？咁唔到你唔信啦，即係話俾你知。好啦，我哋點樣去拆解呢？咁佢呢一個 logo 嚟講咧，就會有一個葫蘆啦。咁啊，首先葫蘆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葫蘆嚟講咧，我哋都係叫化病化災嘅。 甚至乎古時有啲天師道士就愛嚟 騷擾 除魔。 除魔，我哋可以咁樣講。咁啊，跟住嚟講咧，就有火啦。咁啊，火咧就燒到火冚冚。火咧其實唔需要太多，因為係炎症嚟嘅呢個。咁啊，火咧就唔需要咁多。 係啊，所以命格有火重忌神嗰啲咧，都好容易生 cancer 嘅。 冇錯啦， 真係嘅。 咁你見到佢嘅 logo 嚟講咧，佢用咗先天嘅八卦。嗱，點解要用先天八卦，唔用後天嘅八卦？嗱，呢度有少少玄機嘅。佢用咗先天嘅八卦嚟講，即係佢要用天嘅力量啦，用先天嘅力量嚟幫手，唔係講笑喎。咁啊，嗱，先天嘅八卦你睇到裏面有八支卦喺度啊，圍住佢嚟講就有八卦。 即係左熒光幕左邊嗰個。 左邊個 logo 咧，你如果你細分啲你睇一睇咧，就會有先天八卦喺度。咁啊，先天八卦即係用呢個先天八卦嘅力量去做啦。咁啊，另外嚟講咧，嗱，佢個葫蘆咧就兩邊咧就有兩團火喺度燒緊個葫蘆嘅。咁其實嚟講咧，若果我哋用道家嚇，即係以我自己嗰派嚟講咧。若果你係依個 logo 嘅設計嚟講，首先嗰個思維係正面嘅，係 OK 嘅。我見到，因為點解呢？嗱，佢首先嚟講，我哋睇翻右邊嗰幅圖啦。咁佢個擲個日子嚟興建咧，佢都有啲巧妙嘅地方嘅。佢就喺1月23日喎。咁佢完工嘅時間就規定咗一定喺2月3日去竣工，即係完工啦。咁其實喺《道德經》嘅第42章裏面，一開始咧就係話一生二，二生三，就三生萬物喺《道德經》裏面講。但係咧就好得意嘅，一嚟講咧其實就冇得生嘅，二嚟講就要講求陰陽，三咧就先係講到萬物嘅啫，可以咁樣講。呢、這個嚟講咧係屬於我哋喺老子所講嘅《道德經》嚟講咧，係一個叫做宇宙生成論嘅意思。咁咧就道嚟講咧就係創造萬物嘅過程，所以你用咗一二三呢三個。呢三個數字，咁我用呢三個數字嚟講咧，亦都可以話咧，就係話以陰陽，以身心啊，以陰陽啦，同埋呢個生呢個萬物，同埋咧覺得嚟講咧，佢用咗呢一個數字嚟講咧，係代表咗咩咧？好具體嘅事物同埋具體嘅數量，可以咁樣講。因為道嚟講咧，可以咁講，新萬物去到幾多咧，係唔知嘅，同埋幾複雜，即係話佢能夠處理到千千萬萬嘅 無窮無盡、 無窮無盡嘅嘢嘅喎，可以咁樣講。咁咧就係可以咁樣嗱，譬如好似我哋講啦，喺呢個道規日月，我哋咁樣講咧，就一咧就始於一，一而不生噶嘛，故分為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生萬物啊嘛，所以先係一生二，二生三，同埋三生萬物。咁另外嚟讲，淮南子嘅解释咧就讲二系阴阳，三系阴阳合和嘅意思。咁所以咧，佢择日嚟讲咧，都系有佢自己嘅本身嘅一个道理嘅。嗱，呢个已经系第一个以呢个道家嘅思想嚟讲。咁佢呢个择嘅日子嚟讲，就希望呢个咧 一身二身三咧，係希望嗰個能量咧，我覺得咧就係話將佢延續啊，生生咁不息嘅。咁啊，亦都可以話咧，佢用二月三號完工咧，因為二月四號係立春啊。咁我覺得佢嚟講咧，佢就希望呢個疫情咧，就喺二月四號立春之後咧，係有一個大爆發。跟住之後就慢慢開始會緩和嘅，會咁樣。好啦，另外我哋再睇翻個葫蘆啦。葫蘆裏面嚟講咧，就有八卦嗱，加八卦同埋葫蘆嚟講咧，其實即係話咧。佢要將八八就六十四卦啊嘛，就將八八六十四卦嘅所有嘅信息咧，都係藏咗喺呢一度，藏咗喺呢度啊。咁啊，藏咗喺呢度做乜嘢咧？因為葫蘆嚟講咧，就可以收妖啦、納魔啦。其實係我哋道教咧，屬於一種法器嚟嘅，係一隻收邪法寶，即係我哋叫做葫蘆，亦都可以我哋鎮宅同埋化煞嘅。因為咧，佢點解叫做？火神山咧，因為火神咧就嚟壓住，我嚟化呢個煞咁樣。咁你睇翻咧，佢嗰個圓形嚟講咧，就有呢一個圓係為金啊嘛。咁亦都有火咧，就黑住個邪金嘅意思嚟嘅。咁咧，如果佢呢個顏色咧，我就覺得用得咧就唔算太好啦。咁啊，似乎淺咗少少嘅。嗱，先天嘅八卦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嚟解釋咧，就係、是、佢以天法嚟行事啊集中喺火勢，咁咧就若果我睇佢呢個 logo 同埋我哋所預計嚟講咧，應該到立夏之前咧，應該呢個疫情就可以緩解啦。 望係咁望， 但望望都係咁望。咁你天災嚟講，我哋睇個天災就可以啦。咁啊，你話人做出嚟就唔知得唔得啦， 係 嘛？ 因為有好多時而家就係話喂天災你控制唔到啫，但係有好多時如果你個政策上你處理得好嘅，你唔會演變成人禍啊嘛，係嘛？即係而家係問題喺呢一度嘛嚇，所以你話能唔能夠即係立下咧，就真係好難講。因為你如果睇翻即係我哋之前幾集講嗰、那個立春嘅八字或嗰方面睇，都係我哋都係有講過話，大概四月五月呢兩個月爆發啊嘛，因為庚辰月同辛巳月咧，就同今年嘅立春八字咧，佢就喺呢兩個月份咧，佢就合咗一個好強嘅金局。 會唔會到嗰段時間嚟講係埋單計數係好驚人嘅數字？可能會係令人驚訝嘅一個數字 咯。咁所以你話喂呢兩個月合咗強金局，咁呢強金局全部都係細菌嚟嘅。 金係細菌啊嘛。 係啊，今年個金係代表細菌嘛。咁你話嗰個月係？爆發得緊要，即係如果喺字嗰度，我哋係咁樣去斷定啦。咁就但係好似啱天師傅話齋，佢話喂會唔會係有一個到時驚人嘅數字出嚟咧？咁樣啊，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希望咩情況都好啦，即係我哋喺玄學術數上咁去判斷啦。咁但係如果你政策可以即係配合得到，而有一個適度嘅即係。調整啊，或者甚至乎就係話喂，可以疏解到而家呢啲問題嘅話咧，即係叫防疫啦，或者我哋叫啊，咁希望佢控制呢個疫情嗰方面就盡量減少咯。 好啦，我哋睇翻佢呢個葫蘆嘅 logo 啦，咁啊仲有少少嘢同大家分析下嘅。咁啊，葫蘆上半邊咧就有一個山字喺度。如果我哋用卦嚟睇咧，山為係近卦，更加為止。咁咧，佢哋又可以咧，我覺得佢咧就寓意咗就係震邪之山嘅咁樣，因為佢係擺喺個葫蘆嘅中間，即係個腹部嗰度啊，可以喺咁。 即係佢其實亦都有應該有個意思喺入邊，就係話近為止，即係起碼有啲咩病痛係啦， 可以咁 停止啦，去到呢度停止啦。 咁啊，葫蘆嘅下邊咧有個十字架咧，這個咧我就覺得比較敗筆一啲啦。嗱，十字架嚟講咧，一個十字咧講係救護啦，我哋可以咁講，一般醫院都會用嘅。咁啊，但係個十字架十字咧就擺喺個葫蘆裏邊嚟講咧，我哋咧就似乎咧，如果從道教嘅思想嚟講， 困住咗， 有少少格格不入啦，即係俾佢困住咗嘅意思。如果我哋喺用呢、這、一個，若果佢係想用呢一個道教嘅避金邪符咒嘅話咧，這個嚟講有少少係唔一樣嘅。咁我哋咧通常咧都會用乜嘢咧？右邊嚟講，我哋會把劍同 劍 左邊嚟講，我哋會用塵忽。 係啦， 嗱，我哋呢三樣嘢嚟嘅，即係我哋即係三寶嚟嘅。 咁或者當時設計呢樣嘢嗰設計呢個 logo 嗰個人，佢諗法就係十字就代表醫藥， 代表醫藥。 咁啊，葫蘆啊有一個醫藥嘅效用， 可能會咁樣， 或者會咁啊嗱。 咁咧就同我嘅諗法咧係有少少出入嘅，係嘛？咁我係覺得嚟講咧，若果佢用嗰兩個火唔用火。是用劍和塵忽咧，係仲更加可以理順到添，即係仲更加符合整個 logo 嘅設計同埋功用嘅。咁好啦，我哋亦都去提一提啦。咁啊，因為咧喺過年之前咧，咁我哋咧好多人都嚟請咗一個化病嘅葫蘆嘅。咁啊，因為點解我哋嗰陣時都要提一提個化病葫蘆咧？就是、因為我哋咧係藥咗用咗藥粉落去嘅。咁啊，鑑於今次嘅疫情咧，亦都係幾犀利下啦。咁我哋一新一批嘅葫蘆咧，亦都係翻咗嚟，但係就真係數量唔係好多，因為咧一來係一個運輸嘅問題啦，咁樣咁啊都係剩翻幾十個喺度啫。咁啊，希望若果有需要嘅朋友同埋客户咧，就可以請一個翻，我同阿黃師傅嗰度都會有嘅。咁啊，今次嚟講咧，除咗用藥粉之外嚟講咧，我哋仲會加多一個化病符落去啊。 嗯， 我哋要加重少少力度嘅，咁樣。 其實啲呢個化病符主要都係針對住啲 今次 疫情嘅。 疫情啊，有時嚟講咧，我哋譬如好似我哋專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落化病符嘅。咁啊，今次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化病符。咁我哋嘅化病符係真係用咩呢？我哋真係用朱砂寫落去嘅，就唔係咧人哋咧就做咗一個嗰啲原子印。我見到啊，坊間有啲咧好中意用個原子印咧， 或者印刷， 係印刷咁啊，然之後就挑咗一個符咁嘅樣咧，然之後咧就打個印咧，就咁啊掛幾個銅錢或者掛落個葫蘆嗰度嘅。我哋唔係嘅。咁如果大家上嚟請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將嗰個化病符咧，就俾大家去鑑證一下先。咁然之後咧，我哋先放落個葫蘆嗰度嘅。咁希望能夠咧，就大家咧就擺喺呢一個五黃病同埋病符位啦，就可以咧就減輕嗰、那個。即係染病嘅機會咁樣， 尤其是今年啦，疫情咁嚴重啊，呢兩個位置更加要化解一下啦，係嘛？ 若果大家係有興趣嘅話嚟講，亦都好似之前嘅客户咁樣啦，咁可以聯絡我哋嘅天元解密啊，我哋嘅同事咁啊可以安排。好冇，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呢一度为止啦，就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再同大家见面， 好， 拜拜， 拜拜。